好，欢迎落塔商周报。今个礼拜咧，就系喺开嗱，喂，喺讲咗个自我介绍之前，讲咗一个同 AC 阵间会有关嘅新闻就系、是，下个月开始就系令和一元年啦。 令和元年系啊， 系啦，喺令喺外金已经系 使咗唱佢歌咧，话 嗱喺令和令喺倒数令平成年最后攞两集嘅落塔商周报之前，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冇嘢。 啊，少咗 系啦，咁我讲令和先啦，因为始终好大，呢件好重要新闻，因为嗰日咧， 本来应该先系唔大关系，但喺日本好大关系， 唔系 都有影响噶，其实。 首先就系重点就系、是，喺四月一号嘅嗰日系，咁嗰日咧就一大家冇人关心，系小学地大家冇人关心愚人节，甚至即系FU Quest 都冇人去理啦。因为大家谂啦，就系十一点。 哇，我觉得个问题系真系愚人节啲企划越出越精细。我根本冇人因为之后玩晒 嘅，冇啊！咁佢佢个 RPG DQ 嚟嘅，啲人玩晒优点，哎，唔算我知玩唔。 你唔好话，你唔好话 FGO 喎、 啊。但我唔使做咩？ 阿妈都玩唔晒啊！大佬，次次都要你去执呢样执嗰样。 死人太闷啲嘢越嚟越离谱啊！呢嗱，唔好讲太闷字先。 我哋唔放低愚人节先，我哋讲个正经的先。 嗱，因为嗰日咧，其实大家都冇人关心愚人节噶，大家就你十一点十一点九六，因为嗰日咧系全个电视多电视台 香港时间十一点九啊， 十一点九除咗除咗东视都喺度讲紧 咩？搞清楚，东视都有做咗个好简短嘅特别节目啊！ 因为咁，因为其实都因为呢个，因为佢一早预定噶嘛，呢啲嘢 预定做咗噶嘛，即系佢哋点解做唔到？系因为佢哋做唔到突发啫嘛。咁但系呢个唔系突发新闻嚟噶嘛，大家知噶嘛。 咁咧佢就宣布咗，就系、是、依然系一贯噶啦，就系、是、由手上攞张纸出嚟写住令和令和。 系 今次用万之前其实新闻系，但系我睇个新闻都讲过噶啦。今次系第一次唔系用中国典籍去揾个年号。是用日本的 萬葉集，是啦，即係咁老實講，日本要找古籍，我諗你萬葉集應該係都幾鐵打 下 嘅 啦。嗱，重點就是令和今次咧就 Leva， 咁咧日本好興嘅就係、是、咧、如果佢寫I8數字就嗱、是、平成咧就 He 聲就 H 十八，係 啊， 咁咧。令和十八你就 R 十八就之后落啦，可能就因为系一个玩嘅例题嚟嘅。 O K， 但系跌咗十八年， 同埋咧十年系咯。英文版叫 Beautiful Harmony 嘅。 Beautiful Harmony 啊嘛，佢话 系某啲 咧， 我惊未知。 唔系官方系变咗就系、是、佢因为佢佢英文日文佢个年号有个官方的英文系日本官方记住，即系真系呢次真系官啦，因为天皇。嘅英文就叫做就叫做只佢将嗰两个字拆开咗。差咗，令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實中文入邊咧，令都係有 beautiful 呢個意思嘅，即係考研令式入邊個令啊，就係、是、個講好靚啊，係即係我哋講嘅靚，我哋粵語入邊嘅靚啊，其實就係令咁解，係其實係將個係個令字，然後將佢分支咗個靚字出嚟嘅，係靚即係正本古字就係令 ，OK。咁、然後跟住佢將個令就叫 beautiful， 咁啊和就係和諧，唔識讀 啊，harmony 咯， 係啊， 佢叫 harmony 咯， 佢係用呢、這個其實望落係真係幾靚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咧，咁就係、是、即係嗰只嘅 game 咩叫咩名，我唔記得咗，即係個四個拼音名。結果就係佢個呢個名咧，就同某隻 LO game 嘅 open 個歌名撞名就撞咗名。O K 新國歌，咁嗰套嘢變咗新國歌呢、這個幾 係啦，取代咗廖之師， 講笑咁講啦。 嗱，咁講完呢單嘢講下啦。首先，咁咧係另一就係又四一號嘅，唔係算唔算愚人節咧？就係、是、Pro Team Epic 嘅四一號特別翻，係四個電視四個今次咧就兩集 TVBS 兩集加埋就係一個鐘，就是、四個版本，就合計十六組聲優32人配兩配咗兩集動畫。 即係老實講，嗱呢套嘢我係死咗頭睇嘅。嗱我感覺就係、是，屌你同佢你呢、這個係冇錯愚人節企劃，但係呢套作品本身每一日殺一年365日都係個愚人節㗎啦。係 啊，冇錯。 我數下佢聲優表啦，第十三集。我唔讲，因为佢分开几个，由电视版啦、Amoeba 啦、Nico 四个版本嘅，嗱系俾咗资讯啫。喺 Bilibili 咧系有一齐晒所有版本，一次过唔理边个电视版，一次塞晒去。即系话你 Bilibili 咧，攞口去睇咗所有唔同版本嘅就翻四集嘅。嗱，讲下声优表啦，田村龙继光 系啦， 宝治成石田 系啊。 花泽同户松、沙城平同埋瑞芳贤一、 柯南， 唔系呢个系乱马原贤马，跟住玉珠沙纪同埋田中遵子、小野有常、小野贤章、 花手叫 Mini 同中山内 英， 英姐夏云同福山润， 老秀 郭富田麻里子同井上喜久子， 我呢真系唔知呢、這个。 飞行天男同埋早田敏， 伊势根林， 加里同英美同福原香织， 谭文星， 黑关之一同秋元洋介， 伊根林， 竹内顺子同佐久间丽， 呢个边个我唔知。 关俊彦同佐佐浩二， 都唔系好熟。 电王， 电王， 小英月子同华山智佐，英介志，六川光子都冇人。 哇！呢、這個、好多，跟东兵又系， 嗱咁咧，依咁多组咧，由于已经大家知道，系自由发挥， 好有啃噶喎，其实 好多啃啊，超多啃嚟啊！讲几个经典啃啦，首先。花就香菜在 Rainbow 的坑里面就是一个爆肚 自爆 彻底自虐的，因为他因为以前都讲过啦，他是成日被人提他的衣服被 case 差的嘛， 你着心差嘛， 我花那么多钱买靓衫出来，你成日说你就提我心差，跟着有重要的，那就是你被差差错啫， 买跟住咩话自己， 我 唔想唔想唔想背 开文 声音 啊！点解照片人同佢解释角色噶？我已经发梦啊！我发发梦到梦到我冷场喺层面啊！笑到好痛埋。跟住咧，跟住小野又说小野贤章咧，就喺恶格 F 十四 F F 十五嗰个经典马路 哦马路上面， 之前系喂贤章嗱，诶有树啊，连声优自己的名字都爆出嚟啦，然后跟住。六川光子有冇人就由头到尾话永根 永根林啊自爆 咯跟住就系飞即系我唔睇先，六川三剑田中将只系咁玩光机龙对啃， 哈哈哈！ 总之就玩得好开心嘅呢套嘢，依然系即系你如果中意睇声优啃咧，依然系好开心嘅呢套嘢。 吓，即系个呢个四月一号的愚人节企划， 彻底有病， 彻底有病咯！睇声优表都觉得有病咯。 即系简单你睇你兼话佢你见佢。拣今日呢一日啦，唔系我哋个 today 啦吓，佢揾你佢拣呢一日去播，你就知佢肯定有啲嘢，即系肯定系有嘢系玩晒嘢咁样， 彻底唔正，彻底暴走咯。咁呢套嘢因为而家系 B B 系可以随时睇得到嘅，所以随时睇啦。 系因为佢唔系算，即系因为佢不系一个完整，唔系不完全是一个四月一日愚人节计划，所以完咗之后你就仲睇得到嘅。 系因为唔似其他嗰啲咩愚人节 game 咁样，四月一号就即刻唔俾玩。 呢个压力真系大 Q 度啊！老实讲，我系之前特登瞓好咗，瞓定先，跟住由换日开始就不定咁，不停咁就 马拉松。 买咗即系你同时要开几样，因为每一只游戏呢个我哋讲翻愚人节啦，我哋每一只游戏。每一间公司都觉得我 系 有权占领咗个玩家24小时， 系啊，即系呢、這个其实好大压力嘅，其实系对玩家嚟讲啊，即系唔系话对公司嚟讲啊， 系因为即系冇错啊，我系其实系因为我系好欣赏佢哋精心去谂啲桥啊嗰类嘢，其实我系好中意。 但我都冇时间啊嘛， 但我真系冇咁多时间，一日之内将佢哋全部睇晒咁啊，去消化晒。 喂，咁我可唔可以下令要求呢个无尽嘅愚人节咧？ 而且仲有 训练之后又去边样节，训练之后又边样节。 然后出个问题就系、是、咧，有个传统上系唔好有我因为我系有 cap 低嘅，又因为我而家以前我系 cap 低系做记录嘅，而家 cap 低系咩啊？奋斗，即系如果你可以俾我 cap 低嘅，我就当日我就唔睇住啦，我事后先去睇翻你，因为有啲系 cap 唔低嘅，即系好似你 online game 嗰啲，你咪 cap 唔低咯，即系手机 game 啊嗰类嘢。 冇法啦，咁佢一号就唔俾你玩啦。所以我今日成放棄啦，FGO Quest。 唔係，我最慘嘅情況係我係四月一號凌晨我先翻到嚟香港。 哦，咁你大鑊啊！ 我已經冇咗半日噶啦，已經係啊，跟住起身先 發覺。我要翻工啊，因為我而家份真工咧，夜冇夜佢夜晚基本上成要7-8个钟头，我唔完得，咁我唔好玩。 睇完啫嘛， 即係等現在嘅點講啊？現在嘅今次啊，今次愚人節最慘係。星期一嚟嘅，因为上年咧，你咁样玩咧，还好少少。 系啊， 星期日 真系有成日可以陪你玩。 大部分都系放紧假嘅，即系咁。但系你如果你唔系的话咧，咁你就几呕血吓。 嗱，讲下你嘅新闻啦。仲有啊？你仲有咩送苦啊？送啊？ 有个情况，小圆个只 game 啊。嗰、那個雖然都係愚人節企劃，但係咧佢過咗之後，嗰、那個 app 係冇鏟到嘅，冇消失嘅，唔係好似 FGO 咁樣，都係冇消失嘅。你依然可以篤落去，可以篤得到嘅，即係有啲佢係咁樣咁啊，楞翻條尾俾你。因為我真係嗰日趕到真係有啲崩潰啊，有咁講過。然後入邊出現個情況係真崩潰，唔係我呢啲係乜嘢啦？又係關杯，即係關杯特別 Q 多，特 Q 別多啲 關杯。 即係佢個愚人節，佢個愚人節企劃就係解謎。 佢個即係佢入邊要你督某你完成某啲指令動作，就算解咗個謎，即係佢有啲提示之類嘅嘢，唔緊要。你最緊要係你跟住就咁，啲人就解啦，有人拆包拆咗出嚟，然後就提早見到嗰個結果，跟住就呢、這個當然係佢拆包嘅問題啦嚇。問題就係佢之後咧就俾人嫌上，第一就係佢只有投佢投一百名。每人好似派一萬定十萬石，我唔記得，派好大嚿石嘅，好多，好似派十萬，我唔係好肯定啊。總之佢就派石，然後咁問題就係、是，咁剩翻一百名打後咧，即係因為佢解謎啲謎真係好 Q 難，你真係要花時間去諗去成去撞，跟住就係、是、咁剩翻個一百名之後，咁啲人點啊？呢一日就俾你就睇你點樣玩。即系我跟住就冇上手，结果就俾人嫌上烧到佢，最后话 OK， 只要解到个谜就 OK， 就可以解晒个七条题，咁就可以俾你过，咁就俾你攞石。即系其实好奇怪嘅，因为咧愚人节其实向来都唔系话派信机派石嘅时间嚟噶嘛。其实我当话玩公主连几年，其实佢个任务成个愚人节任务加埋都系派三四百石。加埋都係派緊三四百石咁計吧，三四百石嗰陣你抽兩三抽嘅啫，即係佢其實佢個派石係叫做咩啊？等你玩完之後有少少獎勵咁解嘅啫，即係但係其實大家唔注重呢樣嘢，大家都唔 fucking care 呢樣嘢噶嘛。問題佢搞一個咩咧？就大家燒，然後結果咧就係你燒俾人燒完一次，咁佢嘅結果就係、是、全員獎勵，跟住再俾人燒一次，點解咧？因為咁嘅情況又變成。如果你得頭一百位還好，得頭一百位即是代表絕大部分玩家都係攞唔到個夠獎勵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只要過得到就攞到，咁啊變成就係、是、咁我嗰一日唔應該話，因為之前見你一百個，咁我放棄咗你去玩其他 game， 咁好正常呢個動作啊，明唔明啊？咁我哋點算咧？ 咪因為其實愚人節呢樣嘅 game 其實應該就咩唔好搞任何嘢，總之係咩玩完算啦。冇任何奖赏嘅，咁即系你唔玩得噶嘛，大佬，你搞奖赏就麻烦噶啦，就 你错过咗，你只系冇玩到个娱乐，冇个乐趣咁解嘅啫嘛。但系而家又变成你如果错过咗，你争个十万五十万石喎，大佬，十万石好卵大嚿，我记得应该系应该系十万啦，唔系好记得，应该一万啦，好似唔记得咧，唔紧要，总之系咁变成大家就系、是、咁我点啊？咁结果系第二度严上。咁佢當然官方GBF 呢邊官方向來都呢耳聞，而家就好識做嘅，跟住話我哋延到四月三號，四月三號前到你解得到，我都照殺你，都係照俾石你。雖然嗰一刻就輪到我不爽啦，我臨拉屎的時候趕頭趕命趕死趕活去放棄，拱開咗其他 game， 因為個石個吸引力真係好 Q 大。咁去玩嚟，玩完之後你話聽，其實你唔使咁趕頭趕命噶， 咪即係上次咁樣咯。之前FGO 個 event 咁樣，突然間然後又延長咗幾日，搞到大佬我食咗好多蘋果爆石，即係衝過去，你話俾知嘅延期， 咪係咯， 咁廢啊！ 即係呢個做嗰啲個企劃嘅應該拉出去打，因為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上年前年之前一路 CY game 嘅點講啊，愚人節企劃其實向來都係好識講呢啲嘢。讲平衡讲性，第一又 有趣味，又恶搞，跟住玩完你系觉得过瘾，玩完而家佢有地方俾你玩，但系佢唔会占用你太多嘅时间。即系譬如我机年入边，我好似十分钟搞得，你如果你纯粹要想打完个嘢，你十分钟搞得掂噶啦。即系如果你艾玛嗰边，艾玛 mini life 嗰边就好似要长啲，好似要十零廿分钟嘅。我就系咁样冇 Q 咗个最后嗰十零廿分钟。即係然後灰姑娘嗰邊都係用好似你玩曬成個故事睇曬成個故事，其實都係好短嘅，都係十零分鐘搞得掂。除非你完全唔識玩踩你雷，即係佢個 mini game 就係踩你雷，因為即係呢個先係一個良好嘅 balance 啊嘛。但係而家有好多公司係走火入魔啊，佢企圖去佔據咗你成日所有時間去， 太煩啦，大佬。 如果你啲 event 係錯開的。咁我都仲可以自己安排時間，自己諗亂念佢一下，係咪啊？但係你全世界都谷埋咗四月一號噶嘛？即係又你應該台灣嗰邊咧，就相對比較寬鬆啊。佢哋嘅係其實四月一號前幾日就有啲已經開始玩緊㗎啦。 即係呢個香港都有玩到嘅，那個香港天文台啊，我又幾嗰啲Facebook 專業啊，有啲公司嘅 Facebook 專業都有玩到，有啲都幾，有啲其實有幾過癮。但係我哋因為新聞，所以我哋唔講太多。 冇錯，冇太扯太遠啦。嗱，講新聞啦，先想講嘅就係、是、英大戰竟然翻生，新英大戰33号。 嗱嗱，搞清楚，唔係之前大陸做嗰只，係 真真正正係 Sega 搞嘅。王者王王者王子原作，金和田中公平，剧本构成就系伊斯之罗，据闻咧睇先，铃木贵昭有俾个意见嘅，咁就系、是、正正式英大战系列续作，今次人物设计就换咗九尾大人， 即系呢个我先系最奇怪嘅地方， 系咯。 即系点解会系九保？ 唔系，系嗱，一阵 唔系藤岛唔紧要， 唔系藤岛唔紧要就点解九保提咧？ 即系大家明，大家理解 咩啊？ 大家理解唔用藤岛，唔用藤岛嘅原因。 即系走马套， 唔系，不论系人，不论系嗱，不论系藤岛个人问题，但系藤岛画风问题喺呢年头，佢嘅画风唔系会sell 大，咁藤岛唔得，我都唔记得九保大人得啊，大佬，呢个奇怪嘅。是好莫名其妙就是藤島康介唔得，我用之前咩理由？ 你揾乜嘢会揾到九保大人？ 系咯，我真系谂唔明，我系谂唔明噶。同埋咧，个女角我望下咧，真系有啲似 Vita， 唔知点解。 即系你唔揾藤島康介唔紧要，你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更換嘅可以供你更換嘅合理考慮， 合理係咯。 聲優方面咧，男主角咧就阿作序陽平，就係、是、之前配阿PAVS 為嗰套機人翻嗰個男主角。女主角咧，第一即係佐藤林啦，跟住內田真乃、早見沙織、山川同福原嚟香，係一個叫做相當紅嘅組合嚟嘅，唔係幾紅， 即 係 現今 紅嘅組， 咁算係啊，咁當代當代當紅嘅啦， 叫佢 OK 紅啦，因為嚴格嚟講，即係山川響同福原響比較差少少嘅，早見沙織就係、是、你太橫， 笑咗班嗰陣， 白笑班就係、是、你又好似， 係咯， 雖然我知道乜叫揾早見沙織咁滯，即係有啲少少就係、是、唔係好，即係因為我哋個駐日特派專員好興奮咁我。就讲话影大战翻生，我睇完个一睇完就系救大人， 系咯 咁系问好嘅嘢， 咁大镬嘅 边个天才谂住揾个救人？系我唔系话唔好唔好人，我好难理解到点揾到救大人咧。 系 B A H 啲嘢死神啲嘢，同埋我睇啲画睇游戏画，我又唔系觉得好特别萌、啊，我真系唔好理解真系、啊。有时啲 口味嘅嘢， 讲起王子啲口味，有时唔系我啲咩凡夫俗子可以理解嘅。嗱。咁講埋咁講就講一單富民呢，就係、是、八十冬美，咁八十冬美就離世82岁啦，佢就係、是、簡單講就係、是、高達裏面未來未來個配音，咁、真係好老婆， 男老婆 82岁啦，咁呢幾年佢都差唔多都差唔多都冇咗配音㗎啦，都即係都少喪啦，82岁。 咁你其他即係都去到七七八八啦，即係非主要嗰啲。你睇翻阿古谷池前嗰幾個啫嘛。 布拉做零師人，拍戲幾多年咧？ 20年啦，差唔多。 不過佢係意外，冇得講啦。 啊，唔係阿零師係吸煙，係好似癌症。意外係啊，係啊，嚴澤基 人就嚴澤基人就冇咗俾嚴澤基人就跌死嘅， 嚴澤就真係意外啦。 咁就冇得講啦，呢啲就咁就即係 LTP 啦 ，F 啊，因為。82岁，我又唔觉得话诶，唔能够话佢好遗憾啊，讲啲咁嘢，因为 OK 啦，点样讲啊，即系正常咯。 即系我唔能够下都攞去同阿野只阿子比嘅，佢超级晒人，好难理解。 哇，嗰啲超班啦、啊，大佬， 唔系系佢呢个年纪，佢仲依然每个礼拜喺鬼头下面大嗌啊，大佬。 咁佢都唔话超班咯， 系啲系咩体力嚟 嘅 真 系？啲老怪物嚟嘅，算都系。 系啦，咁咧就一单又讲咁福井而家你嚟翻有单其实因为相传佢好似同一个某间公司嘅高董事结婚嘅，但系就为咗唔知佢又话为咗某原因就离婚。 阴传嘅取替型， 好阴传好似系阴传董事啊。 咁啊，你讲呢业界相关嘅就做一单就系、是、即系虽然离职呢啲嘢本来就冇唔系好嘢，但系佢离职今次离职系边个咧？啊，高木谦一就退出佢个原公司，我唔记得佢。即系讲高木谦啊，你可能唔记得啦。闪乱嗰个制作人， 即係所有號稱呢個暴雨製作人嗰位，即係大家都知道，咁佢就離咗職。咁但係佢因為 Marvelous, 重點係佢話離職嘅原因係因為業界對業界或者個公司啦，對呢、這個對佢嘅限制，對佢嘅色情演出嘅限制太多啦，我頂唔順，我要走啦。 出女間，出 L game。 咁係唔可能嘅，因為佢因為跟住就過咗好似一日定兩日，咁就出翻個消息，就係咁佢離咗職之後去咗邊咧？CY 收咗佢。CY game 系收咗佢嘅，咁大家两个谂紧GBFD 巨鱼会唔会仲更加大家 或者开新 game 俾佢咧？ 睇游戏啦，有啦，啱嘅戏其实都几重要新闻阵。系四月，你讲下先啦。 咁佢就佢个 CY game 之后，佢负责嘅就系呢个家用主机嘅开发，即是我哋传说中嘅关布。PS4 版 家用版， 即系遥遥关乎 两只，佢唔系佢冇讲到，佢冇讲明系负责呢部分噶。但系咁我谂 CY Game 现在快咗上台嘅家用主机企划就只系得呢一个嘅啫。咁相信就系咩？因为佢同嗰间之前合作嗰间公司约满停咗，咁你要揾人嚟去继续开发佢个，因为开发到一半嘅啫嘛。咁啊，佢揾一人咁啊，可能揾咗高木謙一，即係佢班巨乳星人喺度喺私下握咗啲咩手，我唔知道。總之佢哋一定好開心，即係你知關杯入邊，關杯入邊啲巨乳都係非常之多嘅。 成班六班車，我班車前嚟嘅。講起遊戲咧，就講埋一，其實啱啱諗起嘅，唔記得寫落去嘅。任天堂嘅 Switch 出咗 VR Kit Eagle， 即係佢個 Nintendo Lab 啊。出咗呢個紙盒嘅立體眼鏡，即係類似而家出面買得到嗰啲Google 立體眼鏡嗰種啊，喺個機度加個鏡片落去就可以睇立體嘢。呢、這個唔重要，重要就係支援《塞爾達傳說》同埋《My Odyssey》，即係話你只要做一個3D 眼鏡插部 Switch 落去，你就可以用一用主觀視點玩《塞爾達傳說》啦。 嗯，即係呢個其實我覺得幾點講啊？应该是神早应该要做的事，他当初说要做那些通知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一定会做的了，就是差点迟了。我觉得他为什么会现在才出呢，就是那你相对应那些对应的游戏你要做回你要做个画面，要做翻，因为你唔止系主观视线，你仲要做个画面分割。实际上你个 VR 眼镜系做到咩嘢？你将个画面分割一分为二，然后左右眼角有个左右眼角去有个偏光镜，去做到令你两边电脑画面唔一样。佢系做呢啲嘢噶嘛？物理上嘅部分唔难，你总之仲要写翻只 game， 要对应翻嗰个程式噶嘛？因为所谓的 VR 程式，如果你唔经 VR 眼镜望咧。你要見到兩個畫面嘅，即係你要重新設計呢嚿嘢，所以佢要啲時間去做。 我期待就係、是、有冇第三廠商出個塑膠版嘅 VR 眼鏡，因為我用紙眼鏡樣嘢玩爛嘅啦，嗰種紙就。 其實你呢類 VR 眼鏡一路向來都有嘅。 有，我已經買咗幾個，但只不過 問題就係、是應該係冇 Switch 咁大部的。 咁佢咪出個專用版咯？屌，大把公司出呢類乜嘢啦？ 即系沿翻佢当年，即系我觉得系呢样嘢最另一样好得意，好有点话象征意义的就是 Rachel Boy 翻咗嚟。 Rachel Boy 当年死到透咗嘅 Rachel Boy， 而家终于喺任天堂嘅手上重新出现翻。 任天堂系唔会死，应该讲就系任天堂咧，每次死亡咧，从来都唔会白费嘅。 当年 佢嘅死唔会白费嘅， 因为当年就讲紧佢呢个 Rachel Boy 系点话走前咗世界20年。30年其實應該係，即係走前咗世界20年。OK， 而家過咗咁多年，即係入土為安之後過咗咁多年，即係而家就重新點啊精神上繼承。不過佢做嘅嘢其實一樣嘅，都係一件好 Q 大嘅物體喺你面前，喺見嗰件機器喺你面前做個顯示，然後左右眼輸出唔同嘅嘢。其實佢除咗個畫面靚咗好多億倍之外，其實同 Virtual Boy 個原理係好相近。 唔緊要，最緊要嘅。 所以就有啲象征性意义啦。 嗱，讲下一单其实系 Madhouse 嘅，就系新闻就系 Madhouse 有个制作进行 A 小姐啦 ，A 先生 A 应该 A 小姐嚟嘅，就去投诉佢间公司疯狂加班，有高层压迫嘅诸如此类嘅嘢，总之就而家就嘈紧啦。其中投诉包括咗咩咧？每个月加班超过200个钟头，由朝做到晚，翻工放假都翻工，翻工。搞到最一个要 call 白车，好普通啫。 即 係我覺得真係講，我覺得好普通係講。 喺呢個業界真係又唔係話可以好，唔可以話好正常，但係真係好普遍嘅現象。呢個係 尤其是咩？尤其是咩？後依幾年差唔多叫咩大鑊，我揾佢咁咩講到撲街，佢又唔因為佢唔似話 PAS 嗰啲。相對嚟講，佢幾限制自己做嘢接工作嘛？咁依公司又幾多接幾多噶啦？咁一做撲街，唔能唔係話啱，係太普通，常見現象啦。唔得，唔係啱唔錯問題，係無可奈何。依個業界就咁樣噶。A 一都話依樣嘢啦。 咁啊，仲有單又即係好戇居。 我依單嘅奇怪嗱，即係咁講啦，就依單嘢阿沒有提咗就係即係下話嘅 FF。画嘅 FGO 原画，你唔好叫原画之后，绘画展啊， 嗰啲人真系弹佢咯，我觉得 揾阿天气气候去画， 我唔系我天气气候画，根本唔识画 FGO 嘅， 唔系嗱，适唔适合你一回事，即系点啊？因为你见过天气画以前画跟抌，你就知道嘅，系完全不是跟抌来的，但 系佢画啲嘢完全 好靓嘅，但系今年望到嘅就系、是，其实我反而觉得系点讲啊？我望到嘅第一个印象就系、是，呢、這个嗰、那个老退化症。唔系搞笑啊，真噶系因为我以前见过有一个，我唔知道大家应该可能都见过噶，系有个人一个画家，唔系好出名嘅画家，系佢患咗唔系脑退化症，系精神分裂，佢患咗精神分裂之后咧，或者我哋而家叫思觉失调啦吓，佢嘅情况之后，佢喺随住佢嘅意识越来越差，佢就系越来越混乱嘅情况下，佢画出嚟嘅自画像系越来越点讲啊？个画系越来越奇怪啦，我哋叫，我觉得佢系阿天系今次见佢画嘅 F 嗰个系有少少似系精神分裂嘅人画出嚟嘅画。因为佢认知世界有啲嘢系有扭曲啊，所以佢画出嚟嘅嘢都会唔同咗。如果唔系画差或者唔系大师宝刀，唔系个大天师冇刀生锈，唔系咩嘢？佢我系有少少担心佢系有精神分裂，真系似，因为个样真系似。我哋会有个我哋照会放 link 入去，大家入督入去睇一睇，你就知嘅。真系有几分似精神分裂。我会搵埋嗰一张我哋啱啱讲嗰个画家精神分裂之后出现个画。是嘅，其實幾恐怖，雖然就有啲可惜，有啲性啦嚇。一個叫咩？畢竟是一代大師級的人，其實基本上同廢咗武功冇分別噶啦。即係 咁樣就算啦，依個就 我就咁都唔太大問題啦。其實佢嘅時代都過咗去噶啦。 因為千千嘢後 有少少可惜啦。 OK 啦， 咁啊， 真 係 兼嚟咯。我覺得其實係 仲有一單咧，就鄰國事務啊，好似又鄰國事務啦，唔好意思。好啦，咁今次咧就係、是、唔好意思，又係你 Love Line 啦。又是拉拉的士 咩啊？市工老沙过问 两样嘢第一就系佢哋喺上海搞巡亚洲巡回演唱会嘅，今次上海站 登唔到台嘛？ 哇！嗰个即系我觉得系点讲啊？第一次听到呢个理由，但系听完呢个理由系大家系完全理解嘅，完全觉得好合理、好应份，甚至系以前冇发生过系好奇怪嘅事，甚至系觉得即系个咩系边个话我唔记得咗添其中一个，我净系记得其中一个一位。 边个啊？你讲小公有沙定边个？ 系小公有沙，定个其中一个配音，一个声音，佢系因为过敏，所以冇被医生要求佢唔好出赛，冇需要参与个演出。 小公有沙 啊， 小公， 我唔记得个名啊， 小公啊， 系啊， 点啊？咩事我唔好知道啊，因为 过敏啊， 正常啦，喺中国。 喂，你去到上海魔都上海嗰啲咁嘅空气，老实讲， 咩嘢唔好难听讲句，现代人去上海一定会咁样噶嘛？我喺上海冇事，所以我唔系人啫。 系香港都因为香港 环境都污染多啲嘅。我哋同啲核爆坏地区生活嘅人一样噶嘛？ 你咗日本，其实就算讲东京又好，啲大重工业大城市都好啦，长期啊嗰啲大城市都好啦，其实个污染都系相对冇咁严重嘅。佢哋呢个亦都系因为佢当年佢哋嘅应该话战后之后个血的教训啊，佢现在日本好注重环保，所以相对嚟嗰个空气啊嗰类嘢系冇咁问题。但系佢一嚟到就一嚟到上海咧就严重的过敏反应，唔系就咁过敏，因为少少事，老实讲，如果你起少少尘，起少少嗰啲叫尘麻疹啊，起疹啊嗰少少嘢咧，其实你都可以照做嘢嘅，但系佢好似几严重下，要俾医生判断佢不适宜演出，咁啊结果就系少咗个人，咁啊呢个就来自官方嘅问题，咁啊仲有一单就台下的。因为佢喺全世界多个地方有呢个转播啊嗰类嘢啦， 系啊 ，Love You 啊，系啊，系啊。 即係就各個地方都出過事。據說啊，喺中國我唔知係邊個位啊，係有人打過爆缸嘅，係有人打交打到爆缸。 哦，即係終於都不和，即係壓到忍受唔住。 我哋之前就已經講緊啦，呢遲早我哋會見血㗎啦。但係今次就嗱預言成真了，我哋方謀冇呃你嘅。即系风水啊！你十年八年，我哋一年内就预言成真了，竟然他妈咧真系打到爆光。即系虽然佢嘅爆光应该系喷鼻血嗰个程度啦，即系几滴血喺度，即系唔系真系血流成河。但系 唔系因为阻到人定咩问题先？ 压界同压界警察。 哦 ，OK， 据说啦吓，我 唔系，如果净系压界，可能都冇咁大镬。啱啱侧边有压界警察一撞埋一齐， 我反应噶啦。压界警察，我觉得系正常的表现嚟，系呢班压界太烦。即係你知大陸啲呃界咧，唔係我哋見到啲呃界嘅 level 嚟噶，唔係日本嗰種 level 嚟噶，係完全不佢真係完全，即係我哋成日講呃界啦，好多時咧其實係佢過度投入，用佢自己嘅享受方式，即係佢用佢自己佢個惡度實在太霸道咁解嘅啫。即係但係問題就唔同，喺大陸入邊咧係有一扎呃界咧係真係嚟呃界咧，佢真係嚟搞事嘅 嚇。啊！之前試過啦，火車打整段火車 係啊！今年都有，今年都有，放心，今年一樣有，又有光害同斷路，我印象都係有嘅。即係嘅所以呃界警察都唔算係呢個好似個好正常嘅反應。據說有人有種有條友仔係好似跳上個位度跳嚟跳去，之後俾保安人員攞雷射光射住佢，你同落嚟，即係覺得。你覺得呢個動作係幾咁恐怖嘅事？ 咁你即係仲好過分咯，其實即係你要動，即係正常嘅喎。你走過嚟，你真係阻礙到其人睇啊嘛，的確係。 你搞到個保安要咁樣做，你諗下佢啲人係做得幾咁過分？據說呢個台灣咧轉播場仲有單就係呢個警察揾警察。咩事咧？就呢、是、个呃界警察嘈到咧，就系个呃界警察去揾警察。 O K， 即系佢 报警，结果就 吓鬼圈真乱。即系呢啲人真系呢啲呃界，即系呃界警察，我系因为呃界而应运而生嘅，所以我哋 佢 哋 有个名嘅叫水警 啊，水警啊， 系 啊， okay、 水船嘅警察嘛。 咁、我哋一般人嘅叫呃界警察啦。 吓、即系啱就火系咯。 咁啊，其实点啊？我都想你水警又好，叫呃界警察都好啦，都系因为呢啲呃界太烦，先会出现嘅情况嚟。所以我就向来就好少责难佢哋嘅，所以主要都系单真呃界实在太过分，即系年年都系咁。今年已经嗱，今年就爆光啦。我唔知下一次你仲有得玩，如果仲有得玩的话，老实讲，我真系睇几时咧，大学就封 Q 咗佢哋，唔俾佢哋上去，唔俾佢哋去演出噶啦。 黑名单啊！ 迟早嘅事真系嗱，今次我唔系预测啊，即系我唔想，我唔希望佢有冇发生啲咁。 唔系咁冇计嘅，咁你唔知点解系 Love 系特别多啲咁嘅傻佬嘅，唔知点解系其他好似唔系咁觉眼嘅其实。 其实系讲紧其他我都其他圈子冇咁定期喺大陆搞演唱会咧，佢个规模又好咩都冇咁大。 可能真系规模系大。树 大招风啦，即系人多有白痴呢啲嘢。OK， 唔紧要啦。咁佢呢个邻国事务其中一单，仲有一单就更加八卦级嘅。咁就系少女前线，大家知我，即系上次应该都知道有间东西叫少女前线啦。咁入边啲制作人员就个美术就被炒，跟住出嚟爆大出嚟指控个主管。諸如此類嘅嘢啊，咁啊，詳細我就費事講八卦啦。總之就係、是、主要係點解要喺度提，就係、是、提翻各位，如果你有玩少女前線的話，雖然我冇玩啦，自己睇路會唔會因為咁而影響到佢個製作之旅？咁啊，自己睇路啫，咁純粹咁簡單。啊，仲有一單咧，就簡體字，但係唔係大佬啦，馬來西亞有幾個 cosplay。嘅就 cosplay 嘅 cosplayer 係去馬來西亞做表演，因為佢冇唔攞嘅唔係工作簽證，俾人拉 Q 咗，因為最 近 係非法勞工。咁啊咁其實咧，其實件事係好合理嘅。 係， 其實有乜合理？其實因為你過去 真係賺錢啊嘛，真 係就算你係不取酬表演啦，你本人你只有不取酬而已嘅情況，即係義務嗰種情況，你先係 我唔知道馬來西亞嘅入境條例或者係勞工條例係如何啦嚇。總之就係佢哋係觸犯咗佢哋嘅條例，咁啊，所以就俾人拉咁啊。我覺得好正常合理嘅事啦嚇，係嘛？嗱，仲有一單就係Google 嘅 Google 嗰度點啊 ？Stadia 唔知點讀啊 ？Stadia 嗰度嘅，我哋有個另外專題有提過嘅，咁呢度就唔提太多啦。總之佢就會唔會一統江湖咧？我覺得係唔會嘅。咁啊，咁詳細就你聽翻嗰期嘅 Other Channel 啦，出咗街未啊？記得即係嗰期 Other Channel 出咗未啊？即係講 Steam 嗰期 應該出咗啦。 啊，咁啊，如果應該出咗嘅話，咁啊，大家可以去睇啦。咁我哋詳細就唔喺度講太多啦。咁啊，跟住就是呢、這個避風港元，唔係避風港元啦，喺個著作權指令相關的。都咁，我哋都有個相關專題嘅，咁我哋就唔喺新聞裏面提啦，都係呢兩個禮拜發生嘅，我哋順一句提曬啫。好啦，咁啊，仲有一單咧，就製業界相關嘅其他嘅事係 Ufotable 俾國税水查， 哦抽税， 係被東京國税局就去 捉到逃税，係啦。 咁我就傾向相信係佢哋唔識報啫。 因為其實因為有依類嘢，其實税局依樣嘢咧，有時你有時暴露咗嘢嘅話咧，就出事。即係好似之前地平線嗰作者 咩阿媽嚟啊， 係咯，橙阿媽嚟，橙奶咁樣，橙奶冇乜嚟咁樣。因為嗱，我經常就叫信佢就係咩？因為有時啲税局咧，如果你唔係揾專業，暫時揾專業律師去報錯啦。永遠揾專業律師去幫你做數嘅話咧，你出政個税局出嚟唔著嘅。 唔係，但係佢聽佢講個意思話係 會計師， 好似話係佢刻意將啲現金唔放喺銀行度。 唔係，佢有一個其他講話就係、是、話，佢話唔知係佢旗下經營一間 cafe， 就話一千萬現金。 即 係 預付嗰個 cafe 啦， 一千萬日元現金就唔報翻去。我當然有一千萬日元嘅現金。咁少， 其实唔系好多嘅，如果听我数嘅。 大佬，讲一千万日元嘅 一个月营收应该差唔多。 根本大啲都要啦，大佬，即系嗱，听句，用我阿妈以前好中意讲句话就系、是，打嚟乞衣兜你要钱赔俾人啦。大佬嗰阵就系、是，有冇员工你突然间受咗伤，你 call 白车，你帮俾你要啦。 一千万 yen 代表等于咩咧？系折算港币七十万港币左右。 即 系 大啲 盘 有 啦。大少少嘅公司，如果你要出粮嘅话咧，系呢个数系唔止嘅。 系啊。 唔系，佢好似系佢其实经营一间咖啡嚟嘅。咁一间咖啡，你由经理到你洗碗大杯，讲紧咁大盘数，你出粮都要啦，大佬。 即系老实讲，呢个数，即系我唔入数，然后出粮，留翻出粮出现金，因为呢度 炒散，真都炒散嘅。 系啊。 唔系，我见到呢啲新闻嗰阵时咧，我喺度惊，喺度谂紧。咦，究竟得到嗰间铺会因为咁样而查封咧？ 唔会啊，因为唔系，通常依家最严重下场就咩啊？社长辞职，当然不了了之嘅。一社长只要去玩啫。 因为嗰日咁啱，我要去得到。 呢、這个国税局俾人查，其实非常简单一件事，就是通常就是交税咯。 補翻， 即係佢要查你九成，因為你有交漏咗税， 追翻啲税， 追翻你嘅税收就咁大把啫。對我哋講，嘅影響其實非常少嘅，少少花邊。據說好似係文春派搞出嚟噶， 講到好嚴重， 爆出嚟咁講到好 Q 嚴重嘅。佢而家唔去搞聲優，真係搞公司，我覺得。 唔係，即係嗰句啦， 又係雞撚部， 要搞間鄉下公司。 唔係重點就係，我聽住話一間唔知一間咖啡定係唔知咖啡 coffee shop 定咩，總之係間餐廳啦。有一千萬日元嘅資金，跟住話賺，跟住話好夠好多。我心諗，我都即係作為一個做，即係你稍微留意喺行都知啦。大佬，你每日炒散嗰啲夥計啊，一個月一日都 唔係你淨係計，可能你收營收一個月都可能差唔多呢個數添。 好少 嘅 咋， 而且因為咖啡嘅如果佢內貨數少咧，其實好多時要去附近嗰種商業超市，我唔知有冇見過。 即 係 啊， 超跑 即賣即俾咁，要科水現金現兜兜俾出嚟。 要錢㗎，你咪唔好咁遠啦。淨係啊，你炒淨係俾嗰啲炒散啊，即係出糧嗰啲員工你要啦。 總括為嗰個日常營運資金都係啦。 一千萬算少。 有乜必？即係佢既然因為我哋應該係現金收入嚟嘅。咁既然係咁，我點解要入去銀行咧？我左手嚟右手去嘅咯。咁我放喺度有乜問題咧？嗱，我唔係因為佢係佢唔係因為我哋熟悉相關，所以其實真係唔係好睇。不過可能唔合咗呢個日本嘅稅務規例。 可能是咁樣，咁佢嚟查有咩咁嚟？有乜？仲因為成件事，就算佢係犯法都好啦，有冇咁大不了？真係冇乜大不了。 都話嗰句啦，最大鑊咪最想辭職啫嘛，日本最拿手啦，講啲更大鑊嘅嘢，你只可以辭職搞 唔搞？你唔係要下架咩？那個作品要 黐線啦， 唔係嗰個另一間人中之 門啦。真係大鑊嗰單咧，就係喺呢間外國的新聞啊。今次就係其實我唔識讀佢嘅名字 ，Ryan Brant。即系讲名字你未必知，讲佢边佢系边佢开咗边间公司你就知啦。Rockstar， 哇 ，GTA 嗰个始创人，即系享年49岁，唔可以叫享年啦吓，即系得年49岁就走咗去，一个游戏业界嘅天才，一个应该话大师级嘅 咩啊？系点啊？意外死定咩噶？ 冇讲清楚佢系点解死，但系40几岁，我谂应该都可以叫系点讲啊？唔可以叫受盡嘅啦，即係幾可真係幾可惜，因為以一個製作人嗱，佢 係 Rockstar 嚟咯， 以佢哋嘅呢個49歲正值事業最巔峰最點講啊，可以做咗最大，因為你太年輕嘅話，你係站到咁大粒旗噶嘛。當然其實佢就係咁嘅人嚟啊，即係佢仲係可以喺業界發光發熱嘅年齡就去咗，咁就即係我諗遊戲界痛失英才呢七粒字咧。是完全冇任何嘅夸张，事实嚟嘅。咁啊，几可惜嘅。咁啊，有单咁嘅嘢啦吓。咁仲有单咧，就有一啲都唔可惜嘅，都系富民嚟嘅。不过就个富系公司啦，有间公司接标咗。 咩名啊？ 虽然公司名我就归什么嘅，我唔记得咗。总之讲作品你会可能会清楚啲，神路之啊。即系嗰套超级贪咧，中意跟住众筹完动画， 我哋有事嚟。 咁啊，佢话宣布解散 都唔掂啊！ 佢仲裁做动画啫嘛，个套动画铺到咁嘅款，点可能死啊？ 咁、okay, 就拜拜啦，即系咁都翻身唔到。 系啊，啱啱讲 Love Life 讲漏咗一样嘢。 吓，讲一个 咧。仲有一单就唔关 Love Life 官方嘅。 我俾 Love Life 官方系受害者，应该 讲。俾人 hack 咗个网页， 俾人 hack 咗佢， 跟住 就 reforward 去啲咩男 call 咧啊，总之同男有关嘅作品度，男有关。 这个高校男队， 冲浪，冲浪嗰啲战舰系啦。 咁啊，即系 少少 就俾人 hack 咗过去，咁就其实好少少嘅啫，系纯粹 搞掂咗咯。 你当呢个迟到咗少少嘅愚人节玩笑都仲得，即系冇乜所谓嘅。 我唔系咁咩嘛，真系俾人搞啊嘛，真系唔知俾边个，依家仲查紧。 即系咁啊，咁啊，讲翻啊 Epic 啦吓，即系Epic 就即系依间你提到 WhatsApp 就系有事要提下佢噶啦。即系 OK，Epic 今之前唔系话佢个 launch 嗰度又攞资料，然后因为系腾讯佢俾腾讯买起咗，所以大家将呢样嘢就连埋一齐，就我哋有一个专题就唔系完全讲佢，系有少少引子去提到少少嘅。咁啊，就嚟呢度。讲但呢单嘢咁嘅最后续就系个执行长啊走出嚟写文走去话个话翻其实我哋不是咁样如此那么一回事咁我哋冇偷嘢乜乜七七其实对我嚟讲去我都觉得系三幅皮因为个不信任就即系点讲大家唔信你咧就好难再信即系话你俾人捉到啲咁嘅嘢出嚟唔系你咁样讲几句嘢你就可以平息翻嘅你冇点讲难听讲嘅就系一日你仲系腾讯旗下嘅咧我哋都好难再相信好难继续相信你个治安问题虽然佢做出嚟啲嘢好佢做出嚟啲嘢好优秀如何那样咁啊即系我就唔知呢单嘢会点样发展咧咁啊。同埋再睇佢相關的少少事啦好似有幾隻，即係佢啲獨佔 game 啊嗰啲嘢，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就咁啊，佢呢單嘢就我諗佢會繼續發酵落去。我覺得佢係往後即係你真係要諗辦法點樣搞掂佢，因為而家其實我覺得玩家係幾咁尷尬，一間明星好好嘅公司，俾一間明星抽到簡直係全地球最抽咁滯，嗰間公司收購咗，唔係收購咗入股咗。然后大家就而家有啲精神分裂，唔系有啲唔知点算好啦，即系唔知点话抵制佢好定唔抵制佢好，鄙视好都唔鄙视佢好啦，咁就有啲咁嘅情况啦吓，咁啊外国的新闻就系应该去到呢度，咁今 差唔多啦都， 今个礼拜嘅应该都系 少啦，每个礼拜都会揭一大啲抽入麻烦新闻啦。 再一单强国相关的，唔好意思讲漏咗。有个YouTuber 即系虚拟 YouTuber 叫阿 Aqua。就向来 都是跨足呢、這個YouTube 啊、B 站啊，即係中日兩邊都走嘅。咁咧就佢入邊喺直播嗰陣時，咁啊有啲人係會贊助啊嗰啲嘢去噶嘛。咁通常就會有對 comment。咁正常嚟講咧，就好多啲實況主都會讀翻佢哋啲 comment 出嚟，咁去作為點講啊？唔可以獎賞，唔可以叫 comment， 即係嗰啲係咯回應咁樣。 唔係嗰啲唔係彈幕啊，即係我俾錢嗰陣時打句嘢，咁啊主持就會讀出嚟咁樣啦。你當係咁啦。咁佢入邊講咧講到奶茶珍珠奶茶。應該是珍珠奶茶，唔係好記得係咪？總之就是台灣嗰啲嗰種台式奶茶啦。咁佢講，咁佢入邊咧就提到中國奶茶咁樣叫，咁啊咁跟住就有人贊助嗰陣時咧就用佢嗰句啊更正翻，呢個係台灣奶茶，唔係中國奶茶。咁啊，其實老實講啊，呢句嘢我覺得好正常嘅事嚟嘅，因為台灣奶茶同中國奶茶係真係兩回事嚟嘅。即係等於我哋香港 有玻璃心啊！有 我哋香港有港式奶茶噶嘛，咁台灣有台式奶茶，大家知個味道唔好好唔同噶嘛。港式奶茶就濃重澀，台式奶茶就好 Q 甜噶嘛，有各自有自己嘅特點。咁中國嘅奶茶都有中國嘅奶茶特點啦，好少飲唔知道。咁但係咁佢咪更正翻哦？你講緊嗰只係台式奶茶，係台灣嘅奶茶。咁啲咁就玻璃心發作了。即係總係講嘅係俾人檢個直播就俾人檢舉，然後就俾人封掉咗。所以就幾又係一個玻璃心發作事件，就咁多啫。即係據說，因為呢檔嘢嘅收入有一半都係 B 站嚟嘅，所以據說佢突然間就冇咗一半嘅收入，就這麼回事。一個 咩、okay 即系呢个强国通常运转冇嘢嘅，我觉得系强国通常运转。 即系惯例讲几句啦，好啦，咁今日难得地可以比较少啲嘢，冇咁多古灵精怪嘢讲。咁下个礼拜应该就系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